如果每个小朋友的爱都化成一颗小星星加在一起，就是爱心满天了。 收音前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爱心满天，我呢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雨姐姐。前不久在孙敬修杯全国故事大赛当中呢，我见到了很多老一辈的艺术家，他们都是来为孩子们做评委的。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我叫郝爱民。 今天作为这个全国孙敬修杯故事大赛的评委，您觉得孩子们表现怎么样？ 因为我表现特别好，每一个人讲这故事我都很深受感动，我觉得他们进步太快了。 那您给孩子们提点建议吧。 我希望他们把每一个故事啊都讲好，不但要会一个，能讲两三个故事就更好。每个故事要选择不同的角度，比方说有这个正能量的，也有抒情的，也有情感的，要多选几个能表现自己情感更丰富一些。 您最近在忙什么？ 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我们参加这样的活动，表达我们对这次活动的庆祝啊，也庆祝我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每个中国人民可是自豪，今天我们天不怕地不怕，我们什么都不怕了，就把我们祖国建设好。 那您最近在忙什么呢？ 因为我最近我在接个戏呢，现在还没有什么确认，我现在就只能拍一个电视剧啊，演一个大配角吧。 演一个爸爸之类的角色是吧？ 我拍了爸爸，那拍完了，咱们结婚我就演爸爸，刚演完那个，现在我不能老演，我们拍那个在山西拍那个空火车，这是留守儿童的，这个电影刚拍完，在山西。 著名影视剧演员高凤老师这次也来为孩子们做评委了。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演员高放。 高老师，您有最近在忙什么？ 跟70周年有关，我最近写了一篇纪念这个70周年的一篇回忆文章，发表在一本书里面，刚完成那一篇文章。 内容主要写的什么呢？ 写的我小的时候，去给一个无名烈士墓扫墓。前两年我就特意又去了一趟山东，到那个地方，就是过了70年以后，我再到那个地方给无名烈士墓扫墓。 那您最近在忙什么呀？像我特别喜欢您在这个很多影视剧里的扮演的角色哈，像《一仆二主》里面那么高雅高贵的那样一个角色。哎呀，您现在在忙什么呢？ 本来是有一个戏，一个古装戏，因为我要到北欧去嘛，正好那个时间冲突了，所以没有去参加这个。我最近在忙着学习古诗词。 学习古诗词为什么呢？ 因为我特别从小就喜欢这个文学，也喜欢中国的诗啊词啊，特别喜欢。 而且我知道您画的那些牡丹呀，这个栩栩如生哈，我特别喜欢您画的画，然后写的书法。那您这次要学古诗词跟这个有关吗？ 一个是呢，我要把我的一些想法写到我的今后的古诗词里面，另外一个呢，我想把我自己画的，不管是山水画还是花鸟画，用我自己的古诗词落实到我的书画作品上。 那这次呢，您作为孙敬修杯故事大赛全国的评委，您觉得孩子们表现怎么样？ 哎呀，表现太好了，确实是。我昨天在那个讲评的时候，我谈到这么一个观点，我说呢，这次这个孙爷爷的故事全国故事比赛的这个决赛，我看到这么多的小朋友水平特别的高，我感觉很高兴，很兴奋，很激动。另外呢，我感觉到确实是孙爷爷这个事业这一代一代的往下传，后继有人，所以我感到非常兴奋的，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我感觉这一次呢，就是说作品的视角特别开阔，这个内容非常丰富，并且呢，有的作品写得非常深刻，所以我觉得水平很高，也为此而激动。 给孩子们提一些建议吧。 我希望孩子们和家长们你们继续努力，不管这一次评到前几名没有评到前几名都无所谓，关键是咱要坚持下去，就要继承这个事业，这个享受这个过程。 再给大家说一句祝福的话。 孩子们呢， 你们确实是祖国的花朵，我希望这个花朵越开越旺，越开越美。 著名诗人尹士林老师已经八十几岁了，也给孩子们做了一天的评委。 来，尹老师先向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小朋友好，我是尹士林。你们的很多人管我叫尹爷爷， 很多人都管您叫诗歌爷爷，诗歌尹爷爷。那参加孙敬修故事大赛，您觉得孩子们表现怎么样啊？ 非常好，很高兴给他们做评委是一种享受。孩子们给老爷爷老奶奶讲故事，讲得很好。 您看，您为孩子们写了那么多诗，在您心里面，您自己最喜欢的一首诗是哪一首啊？ 我喜欢小喇叭。我给你读一遍，很简单。 嗯， 我听见妈妈对爸爸说，他小时候最爱听小喇叭，有孙敬修爷爷讲故事和动人的歌谣童话。我听见妈妈告诉爸爸，不准我听小喇叭，只准看书、练琴、做题，做一个听话的洋娃娃。我真想给魔术大师写信，请他把我变成妈妈，再把妈妈变成娃娃。我天天让娃娃听滴滴答滴滴答，小喇叭开始广播了。 哇，真好。尹老师给孩子们说一句祝福的话吧。 哎，小朋友，希望你们热爱生活，多阅读，其中要多读一些诗，一些儿童诗儿歌。 大家好，我是中国传媒大学退休老师齐鹏。 齐老师，您作为孙敬修杯全国故事大赛的评委，您觉得孩子们的表现怎么样？ 哎呀，相当不错哎，参加了几届，一届比一届好。孩子们呢，首先状态就特别好，踊跃参加，而且呢，到了台上都能撒得开，收得拢，这点儿确实孩子在成长。讲当中呢大部分呢都能是语言流畅、自然生动，而且呢有真情实感，让我们评委听着都特别受感动。 您作为中国传媒大学的教授，您在这儿能不能给大家提一些建议和意见？就孩子们在讲故事当中最常见的一些问题。 参加评比当中啊，我感到有这么几个问题。一个呢是孩子啊能记忆力特别好，背得滚瓜烂熟，因为太熟了有时候不走心，只是呢就在那背啊，语言呢就变得有点呢流畅，没有更多的这个真情实感。 这个是在比赛的时候啊应该忌讳的，因为任何事你要谈的话都应该是出于你的内心，只有发自内心它才能出来真实感人的语言。如果你自己不动心，只是呢在那流畅的背，那不能打动任何人。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不是在背故事，而是呢在给人家讲故事。那么在跟观众的交流当中，他受到感染，跟你一样掀起了思想的波澜，从中受到感动，才能更深的去体会你讲的这个内容是告诉他什么，这样呢才能够留下更深的印象。我觉得这方面应该注意。再就是呢，有些同学呀、在朗诵的时候他觉得是在台上，所以呢一招一式都在表演，就变成了自己这个故事的靠这个表演来肢解自己，好像是看图说话，这样呢就觉得呢稍稍繁琐了一些。另外呢你这个手势一多呀就干扰了你的中心。我们希望孩子们呢在舞台上尽量的动作要轻要准，可以设计几个动作，但是动作的出现呢多是感情抒发啊，到了不动不足以表达你的情感的时候你来表达一下，这样呢也使主题呢能得到升华，这样的动作呢就给人留下更深的印象，而不是呢在那个解释你的内容。 孩子们的语言面貌您觉得怎么样，给他们提点建议。 语言面貌呢他有的是北京来的，有的呢可能是从外地来的，能听出来语言呢有的呢在普通话这方面还稍稍有点差距，比如说调值不够准啊，一听带着方音味儿，那么这方音味儿啊它就在它的调值里头不准确当中啊就已经形成了，形成了呢让人一听它不是普通话的调值。所以呢既然是从一开始学习就要从普通话入手，把普通话说标准，因为将来如果要作为宣传工作者他都有一个什么呢普及普通话的这个义务，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把普通话说得精准。再就是呢语言的表达也要准确，比如你在形容一个人或者形容一个什么事物的过程，都应该呢用这个言简意赅的给它活脱出来，而不能呢说了半天立不起来，不给人家描画出形象，这样呢就失去了语言的生动性。 那您在这给我们的老师家长再提一个建议。 希望呢辅导的家长在要求孩子的时候，让他首先呢先去感受理解作品，看看这篇作品啊透过这些人物这些事情最后告诉人一个什么道理，这样呢这个道理它是怎么样一层层啊把它展开的，在理解作品的过程当中孩子呢就加深了感受，最后呢就把作者的思想感情化成了他自己的思想感情，这样呢经过他的思想在传达给受众的时候他是发自内心的，告诉人家东西呢也是主题明确啊，主次分明，让人一听呢听得非常明白。 下起倾盆大雨。